不过这次德尔塔变异毒株的突袭也造成较大影响。截至目前七月，全国累计报告新增本土确诊病例达到328例，接近此前五个月总和。已经有14个省份报告新增本土确诊病例或无症状感染者。 另据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监察专员郭艳红介绍，截至昨天8点，南京现有重症患者9位，占到住院治疗患者总数的4%。9位重症患者感染的都是德尔塔变异毒株，而且呈现出了相同的特点。 第一，这些患者在发病初期症状不是特别典型，就是发热、乏力、咳嗽等症状。第二，病情的进展非常快，转到重症阶段平均5天时间。第三，这些重症患者大部分都有哮喘、糖尿病、高血压等基础性疾病，有的患者还合并有2种基础病，这都是重症的风险因素。 另外，中国疾控中心研究员冯子健表示，初判张家界首发病例与南京禄口机场疫情相关，这轮疫情是先经南京禄口机场输入并引起了进一步的传播，多个省份都有病例和感染者传入。那么德尔塔病毒和传统的新冠病毒在传播和致病方面有什么样的变化，我们一起来听冯子健的介绍。 自今年年初开始到现在已经超过30亿的接种，为了更好地应对疫情防控呢，很多国家呢都在考虑进行这个加强针的接种。那么目前看来呢，所有的疫苗它在免疫之后呢，都会随着时间呢，这个抗体水平出现下降，但是呢，这个免疫的记忆细胞呢仍然是存在的，所以一旦病毒感染呢，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差不多1周的时候呢，刺激性很强的这个记忆反应，抗体会大幅度上升。那么加强免疫呢，这个各国都在进行这个研究。那么现在呢，还没有这个足够的证据显示呢，需要对全人群都进行了3剂的疫苗接种。初步观察呢，对已完成免疫接种1年以内的普通人群，是暂没有必要进行这个加强针的接种的。但是对于完成免疫6到12个月，并且呢免疫功能较弱的老年人和有基础性疾病的患者，以及因工作需要呢要去高风险地区工作的人员，以及我们在国内从事高风险职业的这些人群呢，那么是否有必要开展加强针呢？以及什么时间开展加强针的接种呢？这个正在进行这个研究。根据以往的大量科学研究的试验和国际的经验呢，为了保证疫苗接种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呢，在必要的情况下呢，一般是使用同技术路线的疫苗进行这个加强接种。但是是不是也可以使用不同技术路线的疫苗呢？这仍然是一个科学的探索的问题。目前呢，科技界呢还没有共识，那么所以大量的临床研究呢目前正在推进。当前呢，我们国家正在着力推进新冠疫苗的接种，为了能够很快的恢复我们国家的正常生活状态和秩序，回归到的常态的经济生活呢，那么希望大家从大处出发呢，积极接种新冠疫苗，参与到我们下半年的这个预防接种工作当中去。 另外，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昨天表示，南京疫情整体可控，但他非常关注张家界疫情的变化。 钟南山说，在张家界魅力湘西演出中，2000多人聚集在剧场一起看演出，当中有4名观众确诊感染新冠病毒。在这样的密闭环境里，所有的观众现在全都要追踪，全部要检查，不但要追踪观众，也要追踪其他的密切接触者，他们的家属，这造成了很大的资源开支。现在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 钟南山提示，在人多通风差的地方一定要戴好口罩，在疫情高发期间避免在人群较多的地方长期逗留，戴好口罩，避免乘坐通风较差的公共交通工具，避免进入狭小的公共空间。 一语不安，举世皆危。钟南山认为，大规模疫苗接种实现群体免疫需要2年到3年的全球协作，他也再次强调，自然免疫不现实、不科学、不人道。 京城视角，书京城， 新鲜时事，新鲜听，京城京事。 我们继续来看各地的疫情变化。那么截至昨天，全国1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布疫情防控出行提示，涉及46个城市，其中29个省市提醒市民非必要不出省不离市。 昨天，南京第11场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召开，南京市卫健委副主任杨大所介绍，在国家和省指导下，已经制定了机场的总体消杀方案，准备用10天的时间对机场进行全面消毒，同时对机场的工作人员居住地以及环境正在制定消杀方案，进行终末消毒。 截至昨晚6点，郑州发现11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6人是无症状感染者。河南省郑州市已经要求市民非必要不离郑，将迅速开展全员核酸检测。另外，对河南郑州市第6人民医院实行闭环管理，停止诊疗工作。 与此同时呢，郑州市委决定免去傅桂荣市卫健委党组书记主任职务，郑州市第6人民医院院长也被免职。 截至7月31号凌晨，张家界市累计发现本土确诊病例5例，都在永定区。所有景区景点已经在7月30号上午关闭。对截至29号晚还拘留在张家界的上万名旅客，湖南省张家界市委旅游工作委员会办公室30号发布通告和公开信，进一步提示和安排相关服务保障和后续疏散工作。 公开信表示，请滞留的游客在离开张家界之前配合完成三次核酸检测，如果完成三次核酸检测符合离张条件，张家界市旅工委将会为游客提供24小时的咨询服务，有针对性的介绍安全离张的各种途径。 再来看北京方面，最新消息显示，北京8月初将启动初中阶段12岁到14岁人群的新冠疫苗接种。 之前多个省市发生了局部聚集性疫情，北京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希望公众自觉地落实疫情防控要求，积极主动接种新冠疫苗。截止到7月29号，北京累计接种新冠疫苗36,620,000剂次，接种1,891万人。同时，北京已经在7月20号启动了高中阶段15到17岁人群接种。 需要提醒您的是，即使接种完疫苗，还是要做好个人防护，科学佩戴口罩，勤洗手，常通风，少聚集，尽量不去人群密集、空气不流通的场所。在公共场所要配合落实戴口罩、验码测温、一米线等防控措施。 受到疫情的影响，近日北京部分中小学发布紧急通知，排查统计去过南京、张家界、湘西州凤凰县等地的学生，同时呢提醒离京的师生尽量于开学前两周，也就是开学前14天以前要返回北京，避免因居家隔离、健康检测等问题影响开学报到。 近日，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负责人在接受新华社专访时透露，按照总体工作部署，从今年起将以在京部委所属高校、医院和央企总部为重点，分期分批推动相关非首都功能向雄安新区疏解。另外，这位负责人强调，疏解不是要限制北京发展，而是推动北京建设和谐、宜居、美丽的大国首都。 负责人还透露，下一步呢将会制定出台支持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加快建设副中心行政办公区二期重大项目和公共服务配套设施，有序推进中心城区北京市属非首都功能向副中心疏解。 近年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都取得了哪些成效呢？这位负责人说，非首都功能疏解还为北京经济结构和人口规模的调整创造了空间，科技信息等高精尖产业新设市场主体占比从2013年的 40.7% 上升到2020年的 60%。 2020年北京常住人口 2189.3 万人，控制在2300万人以内的目标顺利完成。 日前，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发布过渡期违规电动三四轮车通行规定，将加强通行秩序管理整治工作，对违反通行规定的行为依法查处。 北京交管部门明确，在过渡期内，违规电动三四轮车不能进入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城市道路主路行驶，不能在人行道行驶，不能逆行，不能在公安交管部门确定的限行区域和时段内行驶，不能超速行驶，不能违规载物。违规电动三四轮停放不能占用消防通道、残疾人专用停车位以及学校、小区、医院等出入口，不能妨碍其他车辆、行人通行。 据了解，违规的电动三四轮车过渡期截至2023年的12月31号，过渡期之内违规电动三四轮车违反交通规定的，公安交管部门将会依法查处。 近日，北京市应急管理局发布8月自然灾害和生产安全事故风险提示。8月上旬，北京局地有短时强降雨、雷电、冰雹等天气仍然多发。核心区老旧平房、低洼院落、老旧人房公示、下凹式立交、地铁车站积水风险较高。 北京市应急管理局提醒广大市民要密切地关注天气预警和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汛准备，合理规划出行安排，尽量避免不利天气外出。在户外遭遇强降雨天气，要尽快躲到安全的建筑物当中，不要在广告牌、易倒围墙、高层建筑外立面周边去停留，减小建筑坍塌和高处落物伤人风险。雨天驾车呢，要减速慢行，与前车保持一个安全距离。行经积水深度不明区域，应该及时选择绕行。 由商务部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1年服贸会将于9月2号到7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和首钢园区举办，主题是数字开启未来，服务促进发展，设置约13万平方米的展览展示，100多场论坛和会议及推介洽谈活动。 展会在内容的设置上呢，突出了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专门设立数字服务专区展，并且围绕着数字经济、数字贸易策划举办了数字贸易发展趋势和前沿高峰论坛、中国电子商务大会等两场高峰论坛，以及近20场其他的会议活动。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好，国内方面来看，八月如约而至，又一批事关民生的法律法规上新了。今天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我们先来关注一批与军人军属权益相关的新规。 根据退役军人事务部的行政安排，八月一号起，伤残人员、残疾抚恤金、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三属定期抚恤金、在乡退伍红军老战士、在乡西路红军老战士、红军失散人员、三红等人员的生活补助，按照平均10%的幅度继续提高。在乡老复员军人的生活补助标准，在现行的基础上，每人每月提高200元。 另外，八月一号起实行的军队群众工作规定，对协调地方支持部队练兵备战、组织拥军之前落实拥军优属政策、开展双拥模范创建活动的工作机制等作出完善。 随着人脸识别技术广泛应用，与之而来的纠纷也是越来越多。八月一号起实行的最高法新司法解释，对经营场所滥用人脸识别技术等问题做出了规划。 值得关注的是，针对一些小区物业强制业主刷脸的问题，司法解释明确，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建筑物管理人以人脸识别作为业主或者物业使用人出入物业服务区域的唯一验证方式，不同意的业主或者物业使用人请求其提供其他合理验证方式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八月一号起实行的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对电动车进楼问题作出规定，明确禁止在高层民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拒不改正，对经营性单位和个人处2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对非经营性单位和个人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再来看7月31号，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表示，从今年秋季学期开始，全区义务教育各级各类学校将做到课后服务两个全覆盖，同时推行课后服务5+2模式，也就是学校每周5天都要开展课后服务，每天至少开展2个小时，结束时间要与当地正常下班时间相衔接。 课后服务一般由本校的教师去承担，也可以聘任退休教师、具备资质的社会专业人员或志愿者参与，但是不能引入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新京报、北京青年报、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翟轩为您编辑的。 接下来进入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位政协委员宣讲百年精神，叙说百年故事专栏。 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百位政协委员宣讲百年精神，叙说百年故事。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政协委员石卫东，今天为大家讲述人民英雄麦贤德的故事。1945年，麦贤德出生于广东省饶平县，18岁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为一名海军战士。1965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荣立一等功，荣获八一勋章、战斗英雄、全国自强模范等称号。2019年，他被授予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一场海战造就一名英雄。提到麦贤德的英雄事迹，要从1965年的八六海战说起。1965年8月5日，对于汕头水警部队来说是极为平常的一天。这一天部队放假休息，然而此时国民党海军巡防第二舰队大型猎潜舰舰门号和小型猎潜舰张江号正由台湾左营港出航，并在当天傍晚行驶到福建省东山岛东南兄弟屿海域，企图向大陆输送特务。海军南海舰队很快就发现了敌军动态，即令汕头水警区以鱼雷艇11艘和护卫艇4艘做好战斗准备。23时13分，6艘鱼雷艇和4艘护卫艇奉命出击。6日凌晨，福建漳州东山岛附近海面隆隆炮声响彻海天，我国人民海军护卫艇群正集中火力攻击张江号。新中国成立后规模最大的一次海战正式打响。战斗中，敌人的2颗炮弹打进麦贤德所在的611艇，一发落在前机舱，另一发落在后机舱。巨响过后，正在机舱里的麦贤德顿时觉得头部一阵剧痛，原来一块高温弹片打进他的右前额，一直插到左侧靠近太阳穴的额叶里。他顿时失去知觉，感到天旋地转，全身无力地倒了下去。经过简单包扎后，麦贤德又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但鲜血和脑浆已粘住了他的眼角和睫毛，眼睛怎么也睁不开。此时麦贤德依稀觉得前机舱的呼鸣声似乎减弱了，心里判断很可能是前机舱的机器也被炮弹打坏了。他一步一步摸索走向前机舱，跌倒了就爬，过舱洞就钻，他一颗颗螺丝，一个个阀门，一条条管道检查，最后他在几十条管路数千颗螺丝里检查出一颗拇指大小油阀螺丝被震松了。他用扳手将螺丝拧紧，并用身子顶住移位的波箱，用双手狠狠压住杠杆，使损坏的推进器复原，保证了机器正常运转和舰艇安全。他忍着剧烈的伤痛坚守岗位3小时，直至5点22分，我军参战部队将舰门号击沉，战斗胜利结束。经过4次脑手术，麦贤德脑颅中的弹片终于被取出。1966年，麦贤德荣立一等功，被国防部授予战斗英雄称号。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人民海军先后发表文章宣传了麦贤德的英雄事迹，引起全国的热烈反响。在战场上，麦贤德是硬骨头，退休后也闲不住，多年来他一直关心青少年的成长，常常去学校给孩子们上国防教育课，播撒爱国主义种子。麦贤德勉励孩子们要好好学习，争当新时代的好少年，要把革命精神代代传。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好，天气资讯，我们来连线北京市气象台高级工程师郭建兴。郭工您好。 哎，江宁村长你们好。 郭工好，先请您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今天天气啊，和昨天比的话，这个气温没有昨天那么高，但呢它却是更加晴晒的一天。今天出行啊，最重要的就是要防晒，因为今天北京上空是这个西北气流，地面呢又处在这个高压前部，这样的话是刮北风，能见度和大气透明度都很好，天上没有云的遮挡，所以呢太阳很晒。驾车出行的话，就是上午八九点钟之前吧，这个太阳高度角还比较低，阳光会晃眼，要注意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减少这个晃眼阳光对驾驶安全的一个影响，确保行车安全。那么为什么这个光照这么好，气温却比昨天要低呢？昨天这个南郊观它的最高气温是33.8，是七月中旬和下旬气温最高的一天。今天呢，由于控制本身的大气团呢没有昨天那么暖，这个大环境的冷暖呢变成了决定今天气温高低的一个主要因素，所以气温呢没有昨天那么高，但是呢最高气温预计是在32度左右，也是比较高的。中午前后呢天气也很热，还是要特别注意防暑降温，这是今天的一个情况。 那么公这个下周天气趋势会怎样呢？ 那么下周的话，从北京这个天气趋势来看呢，就是气温是平均气温比历史同期要偏高一点儿。好在呢就是目前看呢不会出现高温天气。周内气温最高的两天呢就是下周六周日，最高气温是33度左右，天气呢也是最热的两天。从这个降雨的情况看的话，就是周三周四，受西来高空槽的影响呢，北京出现雷阵雨的可能性比较大。到时候呢就要请大家注意关注临近的预报，注意这个防雷防雨和出行安全。那么除了这个周三周四，其他时间呢目前看这个出现降雨的可能性不是太大，是这样的，江宁。 好，感谢郭工的介绍和提醒，再见郭工。 好，再见。 好，非常感谢郭工的详细介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午后山区有雷阵雨，偏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 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2-3级见4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 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到降雨的影响，有利于污染物扩散与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 登山气象指数预报，前期降雨使得山区地质条件极为脆弱，登山气象指数为5级，不适宜外出登山。 再来看看洗车气象指数，未来几天呢没有全市性的降雨，适宜擦洗车辆。 好，早上的7:57，我们进一小段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主播在线的第二时段，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你碎碎念什么呢？ 用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再多点购物，满30元立减9到20元呢，每月一次，多点 APP 和门店都能参加，优惠多一点。 详询中国银行95566。 我最擅长把美食的秘密传播到更远的角落， 让更多懂你的人品味你的好，喜欢你的美，分享你的快乐。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我们致力于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 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广告招商，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 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 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 平静表象的背后，主播带您抽丝剥茧，探寻真相。资讯爆炸的时代，主播带您去粗取精，化繁为简。每天清晨7:30，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的8:01，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江宁。 早上好，我是主播孙畅。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您会听到世卫组织预计未来两周全球累计新冠确诊病例将会超过2亿例。 韩国遭遇第四波新冠疫情，在线护士短缺。 8:10左右，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进京无核酸证明将被劝返为假消息，北京植物园今天恢复开放。 吕小军举重81公斤级夺冠，军神不负众望。 好，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接下来将您和孙畅带您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进入国际视线。 看世界，听天下，尽在国际视线。 好，进入国际事件。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近日表示，过去一周全球新增新冠确诊病例近400万例。按照目前的趋势，预计未来两周全球累计确诊病例将超过2亿例。 谭德赛当天在日内瓦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过去四周在世卫组织划分的全球6个区域中，有5个区域新增确诊病例数增加80%。同一时期，非洲地区的新增死亡病例数也上升了80%。 谭德赛表示，确诊病例数和死亡病例数快速上升，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高传染性的变异新冠病毒德尔塔毒株引起的。目前，全球132个国家和地区已报告德尔塔毒株感染病例。此外，人口流动增加、防疫措施前后不一以及疫苗分配不平衡也是导致疫情加剧的原因。 世卫组织的目标仍是在今年9月前为每个国家至少10%的人口接种新冠疫苗，在今年年底前该接种率至少要达到40%，在明年年中前达到至少70%。 世卫组织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只有略超过半数国家的新冠疫苗接种率达到10%，不到1/4的国家的接种率达到40%，仅有3个国家的接种率达到70%。与此同时，非洲大陆已经接种的新冠疫苗量不到全球已经接种总量的2%，非洲人口中只有1.5%完成接种。 昨天，中国政府援助的新冠疫苗运抵两个非洲国家，乌干达和坦桑尼亚。这两个国家的中国大使在会议上表示，在抗击新冠疫情斗争中，两国人民相互声援和支持，中国始终坚定地与两个国家站在一起，一如既往地提供支持，希望中国新冠疫苗能够在助推当地民众疫苗接种进程、遏制疫情蔓延方面发挥作用。 此前，北京科兴中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已经向桑吉巴尔捐赠一批新冠疫苗。桑卫生部长马兹鲁伊在接种后对媒体表示，中国疫苗安全有效。 美国的疫情方面，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日前发布一份内部文件，指出德尔塔变异毒株的传播力明显增强，更容易导致重症，完全接种疫苗之后仍然可能发生感染，这使得新冠疫苗预防感染有效率有所下降。另外呢，接种疫苗之后感染的患者病毒的载量和传染性也与没有接种疫苗的感染者相当。 这份文件指出，德尔塔变异毒株的传播力更强，重症率更高，与新冠病毒原始毒株和其他类型的变异毒株相比，德尔塔变异毒株有更强的传染性。早期的原始新冠病毒毒株传染性接近普通感冒，感染者可能传染2到3人。但目前的德尔塔变异毒株传染性已经超过 SARS、 埃博拉、西班牙流感和天花病毒，达到类似于水痘的传染性水平。 感染者可以传染5到9人。 更值得关注的就是德尔塔变异毒株呢，会引发更多突破性的感染。也就是说，即使曾经感染新冠病毒，在康复之后体内产生了抗体，或者接种过新冠疫苗获得抗体，德尔塔变异毒株也可能因自身的突变产生免疫逃逸，导致突破性感染病例产生。 与阿尔法等其他变异毒株相比，德尔塔变异毒株感染者体内的病毒量增加了10倍。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还强调，疫苗防护有效率代表的是所调查群体的平均水平，不代表疫苗对于单个个体的防护有效率，因为不同个体在年龄、自身免疫力等方面存在差异，疫苗有效率会受到这些因素的干扰。 因此，在尽快完成疫苗接种同时，也需要做好个人防护，佩戴好口罩，从此从源头上阻断病毒传播。 近日，希腊首都雅典市政府表示，将从8月2号起为行动不便者提供上门接种疫苗服务，以推进疫苗接种进展。目前，雅典市已经设立了包括医护人员在内的流动接种工作组，服务对象包括老年人、病人和残障人士等行动不便者，需要上门服务者可以拨打指定电话预约。 希腊属于欧洲联盟成员国，去年12月底启动了新冠疫苗的接种。目前与其部分其他的欧盟成员国类似，希腊眼下疫苗接种需求有所下降。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希腊 53.4% 的人口已经完成至少一剂疫苗的接种，大约 46.8% 的人完成了全程接种。 希腊要求部分行业从业人员必须接种疫苗，比如医护人员、军人等。为鼓励普通民众接种疫苗，希腊政府采取多项措施，如现金奖励、向年轻人免费赠送移动流量等，以期到秋季时将接种率提升到70%。 再来关注一下澳大利亚。昨天刚获得2032年夏季奥运会举办权的澳大利亚第三大城市布里斯班宣布封城3天，以减缓新冠变异病毒德尔塔毒株的传播速度。 按照规定，民众只有在锻炼、从事必要工作、就医或购买食品等必需品时才可以离家。布里斯班7月31号报告6起新增病例，全都与先前发现的一起群聚感染有关。在那起群聚感染事件中，最先确诊的是一名学生，随后两个学校的师生全都隔离。 基因组测序分析发现，这起群聚感染与从境外输入的确诊病例有关联，但具体的传染源头和轨迹还没有查清。澳大利亚最新的这轮疫情由德尔塔毒株引发，这个首个病例是在6月16号于悉尼发现，疫情随后蔓延到其他的几个州，澳大利亚一半以上的人口最近几周受到封城措施的限制。 另外，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表示，将放松程度与新冠疫苗接种率挂钩，以此激励民众积极打疫苗。数据显示，澳大利亚目前只有不到14%的人口完成疫苗接种。 日前呢，以色列总理贝内特宣布将会大规模的开展60岁以上人群第三剂新冠疫苗的接种，接种从今天开始。 以色列推进第三剂新冠疫苗接种计划，也是在该国新冠感染率上升的背景下推出的。过去一个月里，以色列的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持续上升，从六月的单日新增几十例到现今单日新增2000例以上。 根据以色列规定，5个月前接种过全部2剂疫苗的60岁以上人群都能够参与第三剂疫苗接种。贝内特当天在全国的电视讲话当中还表示，目前新冠疫苗已经被证实可以预防重症和降低死亡率，并且就像流感疫苗需要不定期接种一样，新冠疫苗也需要如此。 贝内特表示，这一接种计划是在大量研究和分析之后提出的。以色列初步研究表明，在今年1月份接种了新冠疫苗的人群当中，疫苗对重症的防护作用有所下降。以色列约930万人口中，已经有超过57%的人接种了全部2剂辉瑞疫苗。 世界卫生组织本月早些时候呢，曾经表示过，尽管在接种6个月之后，疫苗对病毒感染保护率略有下降，但是对重症的防护率依旧很高。以色列卫生部门7月份曾经表示，新冠疫苗对重症的保护率约为93%。 再来看韩国，韩国遭遇第四波新冠疫情，在线护士短缺，部分新冠定点医院不得不紧急发布招聘护士启事。 7月30号呢，韩国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710例，单日新增连续24天超过1000例，其中感染新冠变异毒株德尔塔毒株的病例大幅增加，多地收治新冠患者的医院陷入医疗资源紧张。 据韩国一家医院介绍，近20%护士不堪工作劳累辞职，目前这家医院需要在重症监护室、手术室等处补充10到20名护士。目前政府增派了一些援助人员，但这些援助人员往往需要先培训和适应，不如护士更能解燃眉之急。 日本首相菅义伟30号说，日本国内的新冠疫情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恶化，政府打算8月下旬实现全国40%人口完成疫苗接种。 日本新一轮疫情来势凶猛，30号全国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连续第二天超过10000例，东京都连续第三天超过3000例。京都大学传染病学教授西普博的团队估算，按照当前速度，东京单日新增病例8月中旬将达到5000例，8月下旬将超过10000例。 菅义伟当天宣布，将紧急状态范围扩大到神奈川县、埼玉县、千叶县和大阪府，期限是8月2号到31号。目前在东京都和冲绳县实施的紧急状态期限呢，也会延长到8月31号。此外，北海道、京都府、福冈县、兵库县和石川县将会采取力度小于紧急状态的蔓延防止等重点措施，期限同样是8月2号到31号。 截至7月底，日本大约38%的人口已经接种一剂疫苗，大约28%的人口完成2剂接种。 8点11分，我们来关注其他国际方面的消息。海地警方7月30号表示，最高法院前法官特洛曾与涉嫌刺杀海地总统莫伊兹的武装人员会面，作为此案的嫌疑人遭到通缉，目前他下落不明。 海地警方在本周早些时候发布对特洛的逮捕令，警方搜查了他的住所并发布通缉海报。目前特洛下落不明，也没有对被通缉一事作出回应。 特洛曾经是最高法院的法官，今年2月初海地发生未遂政变，包括特洛在内3名最高法院的法官被解职，20多人被捕。 联合国两家机构7月30号发出警告，全球23个地区今后3个月粮食短缺问题可能会加剧，其中埃塞俄比亚、提格雷地区、马达加斯加南部、也门、南苏丹和尼日利亚北部地区情况最为严重。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今年8月到1月，全球23个地区的粮食短缺问题可能会进一步恶化。在这23个地区当中，冲突不断的埃塞提格雷地区情况最为恶劣。报告说，如果不及时的提供人道主义援助，预计特雷格地区的情况会面临饥馑和死亡的人口增加40.1万人，届时将会比2011年索马里饥荒的情况更为严重。 除了这5个地区，情况次级严重的是阿富汗、布基纳法索、哥伦比亚、海地、洪都拉斯、苏丹和叙利亚等9个地区。目前，阿富汗有350万人6月到11月面临营养不良等问题。在美国和北约完成撤军之后，阿富汗境内暴力活动可能升级，更多人将离开家园，分发救援物资的困难也将会增加。 国际事件最后来说一下气候变化方面。近日呢，全球数千名科学家联名发表文章，发出警告，气候变化的临界点已经迫在眉睫。科学家们研究发现，地球的多个健康指标达到历史极值。 文章称，从2019年以来，气候相关的灾害前所未有的增加，包括南美洲和东南亚的洪灾、澳大利亚和美国创纪录的热浪和野火，以及非洲和南亚毁灭性的飓风。 近期，世界范围内至少有9个国家因极端降雨遭受洪涝灾害。我国的河南省极端降雨导致全省99人遇难。印度多地发生洪灾和山体滑坡，导致至少251人死亡。在欧洲，其西部地区2个星期前的洪灾造成至少200人死亡。英国、意大利、瑞士等国家也因为强降雨而发生城市内涝、地铁倒灌和山体滑坡灾害。 与此同时，野火正在意大利萨丁岛、西班牙东北部、法国、土耳其和北美肆虐。土耳其南部的森林火灾已经导致4人死亡。科学家们指出，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我们现在接近甚至已经跨过了多个气候变化的临界点，而对地球的过度开发是导致危机的根本原因。 在这项研究当中呢，科学家们对地球的生命体征进行了评估，以衡量其健康状况，其中包括森林砍伐、温室气体排放、冰川厚度等等。在31个指标当中，他们发现有18个刷新记录，达到历史极值。 好，我们再来为您更新一下最新的疫情的消息。据云南省卫健委8月1号早间通报，7月31号0点到24点，云南省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例，其中一例为中国籍，两例为缅甸籍。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7例，无症状感染者1例，确诊病例治愈出院1例。 截至7月31号24点，云南省现有确诊病例380例，其中呢本土63例，境外输入317例，无症状感染者28例，本土2例，境外输入26例，全都在定点医疗机构隔离治疗或者是医学观察。 另据烟台发布微信公众号8月1号的消息，7月31号晚，烟台市莱山区确诊一例关联南京禄口机场新冠肺炎普通型病例。这例男性病例7月15号曾乘坐 SC4727 航班经停南京禄口机场到桂林两江机场赴桂林旅游。7月19号由桂林机场乘坐 SC4728 航班经停南京禄口机场返回烟台，由旅行社安排专车送回到自己家中。 同机135名人员抵达之后，在烟台的除张某某外的56人全都落实了管控措施。7月21号到28号全都已经进行了3次以上核酸检测，结果都是阴性。目前呢已经全部进行了集中隔离，其余同机的78人已经通报所在地的指挥部，流调、摸排、检测、消杀、隔离等工作仍在加快推进，患者活动轨迹及疫情的后续进展将会及时向社会发布。 好，以上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是由翟轩为您编辑的。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旅游文化资讯。 这是您获取新闻信息的那些熟悉的声音记忆，而现在每一天的开始，无论您身在何处，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大家好，我是黄晓明，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 爱上新闻主播，天使般的笑容融化了我心中顽固的石头，看着新闻主播新闻内容，担心心里却想牵着他的手。爱上新闻主播，逃离现实生活。如果充满爱，那战争就不再有今天的告一段落，期待明天的转播。 主播在线，旅游资讯。 好，北京时间8点18分，这里是江宁和孙畅为您带来的主播在线。接下来呢，进入旅游资讯，我们先要辟个谣。近日网上流传一份2021年8月份进出京通知，表示进京的人员呢需要核酸证明，没有的就会劝返。经查实，这一图片是拼接而成，内容为不实消息。 不过近期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仍然处于高位，我国多个省市都已经发生了聚集性疫情，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所以在这里还是要提示市民朋友，近期尽量减少出京，坚持非必要不出境，不去中高风险地区旅行或是出差。 那在北京呢也应该做好防护哈，勤洗手戴口罩。另外根据北京植物园微信公众号昨天发布的消息显示，北京植物园将会在今天恢复开放，不过呢樱桃沟景区目前还处在封闭管理状态当中，请广大游客不要前往。 另外，据居庸关长城官微的消息，受天气影响，居庸关长城景区今天继续关闭。已经预订门票的游客，请您通过明十三陵微信公众号进行退票。 主播在线，文化娱乐资讯。 文娱资讯，先来关注东京奥运会。奖牌方面呢，昨天在东京奥运会举重男子81公斤级比赛当中，奥运的三朝元老吕小军以总成绩374公斤夺得了金牌。据统计，吕小军三次奥运之旅摘得2金1银，目前还是中国举重获奥运奖牌最多的运动员。 振奋人心的是，中国举重队的四名男子选手分别参加了东京奥运会男子举重61公斤级、67公斤级、73公斤级以及81公斤级四个级别的比赛，获得四枚金牌，夺冠率达到100%。昨天这枚金牌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奥运会上收获的第21枚金牌。 那在吕小军摘金之前啊，东京奥运会的帆船翻板比赛在昨天结束女子翻板 RSX 级奖牌的角逐，在我国体育传统优势项目当中，中国选手卢云秀获得了冠军，为中国代表团再添一金。男子比赛中，中国选手毕坤获得了铜牌，实现中国男子翻板项目奥运奖牌零的突破。 再来聚焦田径，昨晚东京奥运会田径男子100米预赛展开较量，在三名参赛的中国选手当中，31岁的老将苏炳添跑出了10秒05，排名小组第二，直接晋级半决赛。谢震业、吴志强则遗憾无缘晋级。值得一提的是，苏炳添在最后10米有巨大优势的情况下，还通过明显减速以保存实力，也期待他后续赛程的精彩表现。 昨天傍晚呢，在东京奥运会羽毛球女单半决赛当中，中国选手陈雨菲2-1击败了队友何冰娇晋级决赛。决赛当中，她将会和中国台北的戴资颖争夺东京奥运会的女单金牌。详细情况我们来听记者李维的报道。 1-2输给了队友陈雨菲，无缘东京奥运会羽毛球女单的决赛。何冰娇走过混合采访区的时候，一直和记者们表示歉意，她说马上就要去治疗了，所以暂时就不接受采访了。其实这场比赛之前谁能代表中国晋级决赛真的是相当的有悬念，因为在之前队内的两场模拟赛当中，何冰娇都战胜了陈雨菲，所以这场失利肯定会让她相当的遗憾。而陈雨菲说，之前队内比赛的失利让自己吸取了经验，及时总结了问题。 总结前两场的问题吧，因为反正都输了两场了，我觉得输赢都很正常。然后这场输了的话，我觉得就算最后结果是输了的话，我觉得也是要尽力的去把前两场的不足去改变过来吧。然后如果这场再输了的话，再去找不同的问题，就是每一次都是去失败中找经验嘛。 值得一提的是，比赛的第三局陈雨菲领先，不过在一次救球中，他的脚部感觉不适，并且请求了医疗救助，好在只是脚上磨出了水泡，并没有太大的问题。战胜了队友晋级了决赛，陈雨菲说给自己打75分，不过想了想，他还是给自己打了80分。 我觉得这一场啊75分嘛，对，就是也不算太高，然后因为还是遇到一些很多问题，然后自己的一些细节有前面也处理的不是特别好，但是我觉得最后能坚持下来，再给自己加5分，80。 决赛中陈雨菲的对手将是中国台北选手戴资颖。在来东京之前，陈雨菲给自己定的目标是拿奥运会的奖牌，如今他希望更进一步。 已经很好了，但是不满足于现状吧，就是尽力再去向金牌发起冲击。对，但是我觉得也不要给自己太大包袱，去展现自己，像今天一样去遇到困难的时候不放弃，然后把我们女单精神，然后中国羽毛球队精神，中国的精神去展现在场上。 再把目光转向演出，今天是81建军节，话剧《兵者国之大者，国之大事》作为中国国家话剧院红色演出季的演出剧目，正在国家话剧院剧场上演。剧中通过3次演习展现了变革中的中国军队与民族气节。 据介绍，话剧《兵者国之大事》是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原总政治部话剧团在2013年创作的现实军事题材话剧。这一次复排重演呢，将会以全新的主演阵容为经典的作品注入新鲜血液，在守正的基础上融入新时代强军精神，吸引更多的年轻人走进剧场，被感召，被带动。 全剧以震撼的军事演习开场，在鲜红灯光的映衬下，导演龚晓东为观众描绘出了一条铁血之路。简约洗练的抽象光影舞美，重金属音乐元素的运用，强化了部队演习训练中激昂浩大的场面铺排和声势营造，瞬间将观众带入到军队的世界。 结尾的时候呢，一众优秀演员饰演的关天培、林则徐、丁汝昌、邓世昌等中国近代历史人物相继出现在舞台上，通过古今对撞的形式抒发誓死守卫家国的壮士情怀，感动众多观众。 再把目光转向一起热点事件，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官方微博在昨晚发布，针对网络举报的艺人吴某凡多次诱骗年轻女性发生性关系等有关情况，经过警方调查，吴某凡因涉嫌强奸罪 目前已经被朝阳公安分局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侦办工作正在进一步开展。 嗯，文娱资讯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位老艺术家的离去。据报道，曾经与古建峰合作，共同为电视剧《三国演义》创作十首插曲以及片尾曲《历史的天空》等作品。中国著名的女歌词作家王健于7月30号因病逝世，享年93岁。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再听一遍《历史的天空》这首经典歌曲，以此来纪念王健老师的离开。 荒芜了烽火边城，岁月啊，你带不走那一串串熟悉的姓名。 北京时间8点25分，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新京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由话语为您编辑。接下来呢，我们关注北京大工匠专栏。 北京市总工会邀您一起收听北京大工匠专栏。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京大工匠专栏。今天为您播出地铁机电设备的手术师陈金龙。陈金龙，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机电分公司技师、一级维修师，先后获得2016年北京市第四届职业技能大赛维修电工决赛第八名，北京2020大工匠挑战赛维修电工组第一名，荣获北京市安全生产技术标兵称号。近年来，北京地铁各类设备中高密度集成电路板几乎涵盖了所有的机电设备，工作的稳定性和质量的可靠性直接影响地铁安全运营。为了便于维修，减少设备的使用维修成本，陈金龙进行了大量的统计，反复的测量计算，自主设计并制作了一台大功率稳压电源，节约了测试设备采购资金，实现了维修设备降本增效。如果触摸屏设备批量损坏，无法开机点亮，会给地铁的安全运营带来隐患。陈金龙做了大量研究，根据电路板反推绘制出电路图。陈金龙自信地说，以后任何一个元器件坏了，我都有方法做出新的板子，都能修。没有修不好的板卡，只有我没研究过的设备。正是凭着这种钻劲儿和韧劲儿，陈金龙也收获了地铁机电设备手术师的美誉。 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全面投身乡村振兴建设，北京市多个小微快贷中心、三农金融服务站为您提供乡村振兴全套解决方案及服务，以人流、物流、现金流合一优势，圆您富村富民之梦。详询邮储银行北京各网点。 用优质精良的食材还原自然温暖的味道， 善待每一位食客，唤醒对家的所有想象和热爱， 到西北吃好每一顿。 以上为广告时间。 好，下面进入今天的百姓生活故事精彩回顾。我们继续带您来认识两位奥运会志愿者。王雷是中国石化的一名高级工程师，他最大的兴趣爱好是做赛会志愿者。下面来听由记者钱冰冰采制的故事，王雷的志愿生涯从扎根萌芽到梦想开花。 百姓生活故事精彩回顾。 我们绽放吧，这奇迹闪耀在华夏的冬岭上。 相约北京这首歌曲是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第一届冬奥优秀音乐作品之一。每当听到梦想开出花，我们绽放吧这样的音乐响起，王雷就满怀期待。他的梦想是能够成为一名北京2022冬奥会的志愿者。为了实现这个梦想，在2019年12月5号，北京冬奥组委一面向全球发布赛会志愿者招聘公告时，王雷就一气呵成，成为第一位报名申请冬奥会的志愿者。 能够成为全球第一个赛会申请人，前期一定做了很多工作。比如说，我是曾经申请过2014年索契冬奥会和2018年平昌冬奥会的志愿者的，所以我